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喜马拉雅 FM 联合汽车业内的知名媒体人，综合票选出2018汽车新生活引领者榜单。此次评选分为四个品类进行，分别为最受90后关注的车型、最具未来感车型、最具智能感车型、最具人性化车型。每个品类里共有8款车型入围。此榜单的评选共计约有30万人浏览参与，总计收到有效票数约为84万多。经过票数统计与数据整理，代表着新一代主流消费群体需求的榜单正式出炉。具体获奖车型请关注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近日，雷克萨斯宣布推出2018款 NX， 售价保持不变，并新增安全方面的功能配置。2018款雷克萨斯 NX 全系车型新增 LED 前雾灯， NX300 风行版、 NX300 风尚版增加内后视镜自动防眩光功能， NX200 风行版和 NX200 风尚版配备汽车侧距雷达功能及内后视镜自动防眩光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呀，我们最近很少提到奇瑞的车型，是吧？ 还行吧，但是它可能在一众亮眼的车型当中 显不出来了。 哎，对， 也不算吧，因为怎么说，其实之前车展可能被埋在一大堆的车型当中了。 嗯， 然后奇瑞之前发布有什么？奇瑞这个 战略呀什么的，这个 车不都是虎子味儿的吗？人家战略和那个叫奇瑞雄狮。 你有没有觉得奇瑞的车型就是越来越乱？就稍微会让人有点分不清。 品系开始越来越多，其实也不叫乱，只是说我们你看我们之前熟悉的。刚才洪城说瑞虎系列五，瑞虎7， 嗯， 马上呢，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说的又是另外一个以全新的这个来命名的一个，所以说怎么说也不是乱，就是大家说又出新的了，而且又以这种往后延的这个越来越大的跟着自然数越来越大了， 嗯， 哎，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品系上确实庞大了， 大家的认识就会想说，哎呀，就你一提到这个车型的时候，你会反应一下它是哪一款，是五座的，是七座的，是什么样的呀？ 可能真的是这次瑞虎8给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上市阵营， 嗯， 就是它并没有说按照这个像咱们就大概一共几款车，然后分为几个配置往上排就完了。 是， 那这次直接给我们四个大个类型， 嗯， 对， 精英型、豪华型、尊贵型、旗舰型。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们说，你这个这么多型，我们要买哪个？所以针对大家的问题，也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些节目，就是奇瑞瑞虎8的一个购车推荐， 嗯， 然后看一看每个品系下边的这个车型有哪一款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购买的。比如说精英型，它就分了四款，就是手动精英的五座、自动精英五座，然后手动精英七座、自动精英七座，以此类推，豪华、尊贵和旗舰，它大概都是这么分的，只是旗舰少了一个，旗舰的细分只有三个，一个是自动旗舰型五座、自动旗舰型七座，还有自动旗舰蓝区自动旗舰蓝区型七座。 所以怎么说呢，它这个分咱们就特别简单啊，他们每一个类型啊配置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配置当中呢，你只需要选你是选五座的 还是七座 的，七座 的 手动还是自动， 五都是得手动的， 哎， 还是选自动的即可， 是的是的， 关键还是盯配置。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对于消费者也算是一个照顾吧。 但是我相信在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奇瑞应该会把这些很多车型精简一下。 嗯， 比如说销售销量不好的，他们会减去一些，比如说手动挡，他们就可能就只留两个配置，自动挡他们再留四个配置，就齐活了。 嗯， 那么咱们说说吧，咱先得看看这台车的基础配置怎么样。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乞丐版配的盖不盖。 嗯， 是吧？那咱们从哪儿开始分析？从精英型开始分析。 哎，从底层开始啊， 人家入门就叫精英。 对， 精英型它一共有15款车型嘛，精英型就4款。 嗯， 啊， 嗯， 官方的指导价是9.88万元到11.18万元，这是精英型的一个售价区间。 咱怎么说呢？首先1.5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嗯，没错， 变速箱你自己选，我们不管。然后有个9英寸的多媒体显示屏， 嗯， 然后标配牵引力控制系统，然后车身稳定系统， 嗯， 上坡辅助、陡坡缓降，18寸的轮毂啊，无钥匙进入，还有启动，还有车机互联 LED 日间行车灯。 嗯， 如果一般强调到这儿了，那它可能灯就是卤素的了。 嗯，但是你会觉得给到了这些配置，你就觉得哎呀，这配置够干嘛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刚才红城念的这一些啊，全是什么呢？安全配置最基础的是安全配置偏多。 嗯，舒适配置没有。 对对对，这就马上要说的，相比较而言，舒适性配置和娱乐配置就偏少了。嗯，像什么电动调节座椅是吧？你这个我还老手摁呢，这就不舒服了。 我能忍，只要能让我坐舒服就行 啊。 所以说实话，我是觉得我听到这个配置车，我都不想买了。 啊，我倒不至于， 真的会至于。 姑娘家是这样是吗？如果配置不高，你会觉得不行。 就是如果说我要买奇瑞瑞虎8的话，首先对我来说，它可能不是一台功能型的车。 嗯， 那是。 它可能是一台就是 代步车， 比如比较家用型的这么一个适合出行的一个代步车。 你对它的期待并不是 很高。它不是拉货的。 我明白了，工具用车。 对，它不能，我不是说我要用它拉货的，它给我这点配置就可以了，我还是要用它生活的，它还是要伴随我日常出行的。 所以说嘛，我们要是经过这么一看的话啊，刚才说的这四款精英型，9.88万到11.1万，那看来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它要是从目前的配置上来看的话，可能销量上会难以支撑这个整个瑞虎8这样的一个门面。 嗯， 好在有件事吧，第一车型大。第二有七座，大家看重的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要是觉得一辆 1.5T 的自动挡的七座您可以选，它又有很多的这个车身稳定系统，那么觉得还是不错的话，您就看看。 嗯， 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我们盘点一些有一些舒适性配置的那几款，然后当然啊，也是我们主推的几款。 嗯， 这个精英型的特点就是便宜的七座。嗯，总结完毕。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奇瑞瑞虎8的购买推荐哈，刚刚聊了精英型的四款车型，非常基础非常基础的一个乞丐版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往上一个是豪华版，也是四款车型，售价从 10.48 万元到了 11.78 万元，其实它这个售价没有多太多， 涨了6000元， 六千，但是明显的它的一些日常的基本的基础配置可能就比较适合生活当中的需求了。 都增加了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首先全景天窗，敞亮了，电动折叠的后视镜，然后升级为了皮革座椅，之前是织物的啊，然后中央多媒体系统加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有了， 对，加定速巡航，加驻车雷达，就是倒车雷达，后倒车雷达啊，还加了导航车联网和后视镜加热功能。 哎，这个配置虽然也不高，但是听起来就 挺像那么回事儿了， 舒服多了。你至少天窗有了，你倒车有了，这个我觉得女孩子比较在乎的这个两样东西算是配齐了。 我们经常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你多加这6000块钱，你到汽配城能不能配到这些东西？一个天窗就解决了这件事儿。其实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天窗还有后加的呢。 我就是当这么说， 抠的 说的就是天窗是没法加的。 这个大家别被他误导哈，这不是这意思啊、就 是。天窗是没法加的，所以很多车型就光一个天窗就能高过这个6000块钱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豪华版的车型，如果说它只比精英版多6000块钱来说，它的性价比是可以的。 对，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这个别看这6000块钱这个不算多，但是呢多出这些东西来，我觉得还是 至少给你抠个窗呢、 哎、还是哎，就这个其实确实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档位上，如果让咱们来持币来观望来购买的话，可以进入你的视野购买预算当中了 啊、你就可以进入视野了，这就是我主要推荐的车型。 你就已经开始推荐了。你这人太没原则了、你往上再看看呀。 我不用往上看了，我觉得这个级别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买瑞虎八还要看顶配的人。 你刚进到花园里看到一朵美丽的花，你就想把它摘掉，那后面还有。 我腰不好，老花不下去，你怎么办？ 说明什么？说明红城不是一个贪心的人，见好人就收了。 不是，我首先我觉得啊。 那我很贪喽， 买自主品牌的朋友们还是图一个性价比， 对，图实在。 配置上的再高了呢，在二手车的保值率和综合能力上就会。 这我回头真要给你选了一个顶配什么，你还不得骂死我？神经病啊！ 顶配我不会买，但是针对女生来讲，这个不是问题。这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对于用车的感受和综合的情况来算下来的话，她要比男生就是要更精致、更精细化一点。 就男生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不要 了。对，就是我这些东西我觉得男生就很够用了，其他东西不行我可以用手来控制，对不对？你看我们再升级一个车型，我们再来比划对吧。 尊贵型啊，尊贵型呢也是四款车型，这还没有到顶配的级别哦、这只是一个次顶的级别，是尊贵型的四款车型，售价是 11.28 万元到 12.58 万元。 相比我那个 少 付 8000， 对， 涨了8000块钱， 涨了8000， 多了什么呢？ 加了什么呢？ 前排侧气囊， 全景影像， 电动后备箱，真皮方向盘，胎压监测，然后中央扶手是可以前后移动。 这个胎压监测呀，其实我原来没有太注意，但是我最近开的车型，我发现经常出现这个胎压会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胎压监测，我现在觉得它是很实用的。 胎压监测有点像原来我们老常说的 ESP。就说那个东西尽量就是所有车型要必须全装，但是现在已经做得好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几万块钱也有 ESP 了，而且现在开始演变成了什么，就是这个胎压监测，慢慢的我觉得每个车都应该装这个。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怎么人肉解决，就是 好、很容易， 就上车之前先转圈的时候踹轮胎，瘪不瘪一脚就踹出来了，只要不是缺气保用的轮胎都能感觉出来。就是人， 这只能是靠经验来眼睛来看， 但是这个东西就比较分人了。你能踹出来，不代表谁都能踹出来。 我就是说，我刚才在跟说什么？我说我这一部分得8000块钱，我得用我人肉的技能来补回来。 就我再告诉大家，这技能怎么 划不划算？嗯，明白， 对吧？ 明白。 然后你看胎压监测，我确实觉得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是老司机，我可以不花这个钱，我就可以靠自己经验来，是不是？侧气囊我是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说尽量的避免交通事故。 反正就是这个尊贵型吧，肯定它在配置上来讲会更有说服力一点，但是就是它加的这些对你来说 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对女生会比较好用。 我觉得电动后备箱这个肯定是对女生是好用的， 加全景影像，这 个皮质方向盘我觉得无所谓了，全景影像是 OK 的，然后前排侧气囊这个是安全的嘛，对吧？然后胎压监测相对来说还算是可以。 嗯，所以说要 从8000也挺值的， 加上性价比它的售价，然后再看这些配置，我觉得这个档位可以重点考虑。 所以老车可能会更推荐这个档位的， 是吧？对，重点考虑。 反正站在汽配城的角度，我觉得 你怎么老说汽 配 城 的角度，就是你是不是在汽配城开店了？ 不是， 你跟我们说实话， 你自己加的花多少钱？首先自己加全景影像，那个摄像头外露， 还有那个 就不太方便， 不太容易。 但电动后备箱这种东西就更难加了。 但你要想，他现在给你加的所有的东西可是原厂配件啊，品质是有保证的。 我说的就是这事儿，所以说你要是问这8000块钱加的值不值，我告诉你值。 对， 但是老司机我还是推荐上一款。 嗯， 就是 推荐 尊贵 版的那个，真的是够用， 豪华型。你推荐的是 啊，豪华豪华，对。嗯，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这个旗舰型的三款车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我们继续来说啊，上升到最顶配的旗舰型的三款车型了，售价已经从13万6800到14万2800的这么一个售价了。但是我觉得不到15万元的可以得到一个大七座，相对来说这个价钱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置又多了哪些哈。 好嘞。 它这个上浮高出了，哎呦， 14000。 它是哦，对，高出了14000， 高了14000，那就多了， 这么比也挺贵的啊、哦。 嗯嗯， 这高出了14000，都高在哪儿了？车道偏离预警，自动雨刷，自动大灯，然后前后排的头部气帘，发动机启停，这个是顶配才有的。然后是隐私玻璃、车内氛围灯、车窗的一键升降4门的，然后腰部支撑的调节、感应式后备箱，还有前驻车雷达。 嗯， 这 其实这个啊，我不推荐。 嗯， 为什么不推荐旗舰型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刚刚聊过一款车，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弗 H6 超豪型，还有印象吧？洪章，咱们一起聊的那个，那个也是14万多，我没记错的话是14万，没不超15万。 您那个不是七座？ 这个虽然是七座，但它没达到大七座。 我是七座， 它的七座 就比你多俩座。 你好好说话， 你还多上税呢？你还得一年两年一验车呢。 你甭管别的， 你比我费事。 你不是你再说这车就不推荐了。 我后边就能坐俩孩子，怎么的？ 孩子是后娘养的孩子，这一看就是亲的话不会放后座。 你别在人家的选购车型里推别人的车型。 不是，这我本来我 要印证一下我为什么不推荐这个级别嘛。 哦，你说你继续说。 对，我 跟你说完。 说完了，大家可以多看看那个去啊。 我开始是想说，我本来想推荐一个次顶配来着，但是我就是都看完了以后，我发现真的，如果从性价比来看的话，可能真的是这个尊贵型跟那个豪华型吧，这两个区间的车型，这八款车型更 适合推荐。我是觉得这14000 有点高多了啊， 稍微不是稍微买到的东西啊，没有那么强悍，对， 14000。这台车日常代步估计能跑出来1.5年的油钱了， 那一年多差不多，确实是1.5年差不多 用的不费的话，1.5年的油钱。 你看啊，它多的这几样东西，我觉得就那个车道偏离预警，还有前后排的头部气帘，这个就是如果我来买的话，这两个对我可能感点兴趣。 对对对， 剩下的 我也这么想，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我开始是怎么想的呢？我没有看它中间差价的时候，我觉得15万之内我买到一个七座的车型 啊，配置还挺高， 对，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看它中间跟那个尊贵型它差了14000，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不划算了。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尊贵型应该就能符合像可能对这个用车的要求，包括 就够了呀， 有些高一些的。就够了。 嗯， 像其实在城里边开，我们开这种所谓的定速巡航或者车道偏离预警，倒是个好东西啊。 可是大家伙开车城市代步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让这个功能去介入。 在城市里要开 AC 不是 ACC 还好，要是定速巡航累死了。 就是开了 ACC 你也觉得那还是特斯拉那个东西好。 那是 所以这个不能去、 啊、高端的像奔驰那些 不能去比、嗯、所以就目前起码在于用车的方向上，我们觉得如果十万级别的车型啊、 嗯、 还是图一个实在的、嗯、不要去追求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 是是是，就是也算上我们的预算吧，虽然这款车整体预算没有那么夸张啊、 嗯、 就是都在大家应该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嘛、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要像我给大家推荐还是偏那个尊贵型，就那几款你看看，我觉得就挺好的、 哦、我推荐的就十万出头豪华型。 哎，对，豪华型 我同意他们两个推荐的，因为我觉得这款车啊，瑞虎八你要是想选的话，因为瑞虎八它是两种动力两种变速箱，不是两种动力，是 两种 布局、 啊、 对，然后两种变速箱可选嘛，你首先要定你是要五座还是七座的，那中间可能差了能有3000块钱，然后其次你要想你是选六速手动还是选双离合变速箱，就这个中间可能会差一个10000块钱，我觉得这两个都定好了之后，然后你再选你到底要什么样的配置。 嗯、 那刚刚红城说的这个 豪华版， 还有老车说的尊贵版，真的是。 嗯，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作为女生来讲我更推荐的是尊贵版。 我给你上顶配。 那不是那是旗舰版了。对，更推荐的是 我给你添14000 的这个五座车型啊、嗯嗯、你给我添14000啊，你把那14000给我折现了。这车我不要了。 好 不好、 好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瑞虎八的选购推荐，我们还是推荐折中的这两个配置。 嗯，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您也可以到店里去试驾一下，因为毕竟一台全新的新车嘛，五座七座的还是很符合咱们家用的，选车的时候不妨关注一下瑞虎八这款车。 嗯，好，那今天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 拜拜。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有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能懂得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道分开。 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寂寞。